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今天是冬至节气，冬至既是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在北方，饺子是冬至的标配。不过除了饺子，在冬至这天也有很多其他的民俗活动。那么冬至节气是怎么来的？在我国古代，冬至的重要性为什么仅次于过年？冬至这天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通过《四时有趣：中国传统节气美学风物会》这本书，一起来聊一聊冬至。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哈，先来介绍一下二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在不久之前刚刚参加过我们编辑部的故事的大咖时间节目的录制的红雪老师。红雪老师呢同时也是插画师，是跨界艺术家、美学探索者，也是我们今天重点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四时有趣》的作者。哎，红雪老师您好。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又跟你们在电波中汇聚了。 另外一位呢是《四时有趣》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哈，来自人民邮电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严严。严严您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四时有趣》这本书。在上期节目当中啊，其实说了一点点啊，并没有展开，是吧？那么这次呢，我们专门在节目当中来讲一讲《四时有趣》这本书的一些背后的故事。而且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冬至这样一个节气。那碰巧呢，《四时有趣》这本书所讲到的就是中国传统节气的美学风物会哈，也讲到了这个传统节气。那既然是冬至这一天，那首先我们请到红雪跟大家来讲一讲哈，